广告时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棒儿边。87.6 北京时间7:31，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7摄氏度，受到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今天白天北京以晴为主，光照充足，预计最高气温是5摄氏度，比较适宜您安排户外活动。但是夜间的气温依然比较低，早晚出行呢，大家要添加衣物，另外呢，天干物燥，还要注意用火用电的安全。具体的情况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后半夜东南部有轻雾或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路面上的情况我们也来关注一下，东三环南段的南向北、双井桥南还有劲松桥南、华威桥分别都是有事故，造成车辆行驶缓慢。高速路方面的进京方向，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京藏高速西三旗收费站到上清桥，清河收费站到建祥桥，还有京城高速来广营桥到望河桥，机场高速北高到大山子，京开高速西红门收费站到新发地，京港澳高速宛平桥到郭庄子。以上路段进京方向都是车行缓慢，另外京沪高速四环到五环的出京方向也是车多路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一轮红日冉冉升， 我们一起放轻松。 这里有万里风光，一如既往，这里有活力时尚，来日方长，这里有文艺渴望，奔赴远方，我们出发吧，快乐很简单。 7:33，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出发吧，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袁一。 早啦各位发小们， 今天是星期四，提示一下，出门的时候机动车限行尾号是2和7。哎，如果你有这两个尾号的车的话，今天就不要上路了。 哎，是，今天的最高气温刚刚已经跟大家说了5摄氏度啊，但是空气比较干燥，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还是要喷点保湿什么的，好吗？ 哎呦，精致的猪猪男孩就是你了。 必须必须，现在起得这么早，皮肤都变得不好。 从你开始关注皮肤的那一刻开始，有可能就暴露了一些信息。 怎么了？ 就是你想一想，你上大学的时候在意过自己的皮肤状态吗？ 那个 是不是只要稍微熬一个夜，第二天缓一缓，第三天他就跟没事人一样了。 那时候倒是没怎么照过镜子 啊， 一直都是觉得自己水嫩水嫩的， 都是在水滩那边照镜子是吗？ 啊，就怕一挤，哇，一汪水哗就出来了。 哇，你这是汤包吧？你这是 差不多吧，吹弹可破吧。 哎，我们今天就想跟大家聊一聊，有哪些事情一做就特别充满年龄感。 哦， 比方说我刚才吃完早餐以后一转身，哇，这一大列队，我们的那个武警小哥哥们 啊， 列队来吃早餐了。 对， 就是那种。 那怎么让你有年龄感呢？ 就是你知道以前年轻的时候，你看到这种充满荷尔蒙的队伍的时候，你可能 比如说什么什么小悸动之类的，对不对？但是我刚才那一瞬间我真实的反应你知道是什么吗？ 选谁？ 不是，是想着说，哎呀，真好，我儿子以后也该当个兵。 哎呦我哎， 年龄感有没有？年龄感，就像你以前看偶像剧，你看到男主很帅的时候，你想会跟他谈恋爱。但现在你在看到帅的男主的时候，你就会想说，如果我儿子长成这样，我一定不骂他。 好， 我一定对他特别好。 好, 好啊，看来男人和女人的年龄感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嗯， 啊，今天就聊一聊，您做了什么事儿让您感觉，哎呦，好有年龄感，嘿，啊，是属于年轻的时候做的事儿呢，还是属于，哎呀，这年纪越来越大了，见识越来越多了，啊，我怎么感觉小动作越来越频繁了呢？啊，跟我们分享一下关于年龄的小动作吧。 对， 好吧。几个方式，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或者下载听听 FM， 找到我们出发吧聊天室就可以了，好吧？ 我们今天应大家昨天的要求，准备在新浪微博开一个直播。为什么呢？大家此刻可以去新浪微博找一下。那今天就用我的账号了啊。 好吧，来吧。 啊，原一 Ruby， 原来的原，依靠的依 ，Ruby， 一会儿我发聊天室。 OK。 然后现在我在调什么呢？调美颜。 好吧，那你就先调着啊。来吧，先听一下今天的我们在一起啊。这个今天的我们在一起有点意思，而且呢最关键的是我们把这个展的有一些东西还拿到了我们的现场。 哦， 对不对？ 对对 对吧， 一会儿视频直播可以看到。 来吧，我们先来听一听今天的我们在一起。 你吃过12万美金的香蕉吗？你用纯金的马桶如过厕吗？这些看似不着四六的物件都来自于当代艺术界最受欢迎也是最有争议的一位艺术家，也被人称作艺术界的喜剧演员莫瑞吉奥·卡特兰，全名 Maurizio Cattelan。 嗯，我们暂且叫他兰哥。不作妖不罢休是兰哥的风格。这回兰哥带着他的作品回顾首次登陆北京。作为一个非科班出身的艺术家，兰哥创作从来不仰仗灵感，而是来源于甲方爸爸。他通常都是接到订单之后，针对邀请他展览的甲方爸爸来进行艺术创作。当然，他也有想不出来的时候，比如这次北京展览当中的一件作品《工作是件苦差事》，就是在1993年兰哥受邀参加威尼斯双年展的时候，他手足无措，没有头绪之时耍的滑头。他把策展人分给他的展位交给了一家香水公司，用来宣传他们的全新产品。这不，兰哥既苦中作乐完成了艺术创作，还顺理成章的完成了广告位招商， 一个字，绝。 本次卡特兰北京展最后的审判中，有一头披着白床单的大象，作品取名不怕爱。我们来听听一位5岁小观众的理解。 你看到它，你会觉得它像一个鬼，像一个幽灵吗？ 不会。 为什么呢？ 因为它露出它的金色的脚和鼻子来了。 露出来以后，你就会知道它是什么？ 大象。 然后你觉得大象是可怕的动物吗？ 不是。 哦，因为你知道大象是没有攻击性的动物，对吗？ 对。 所以你就不会害怕，即使它装扮成了一个鬼的样子，你也不会觉得害怕，对吗？ 嗯 嗯，那你会喜欢大象吗？ 喜欢。 嗯，所以这个作品就是告诉我们，不害怕就能够去爱它，明白吗？ 嗯， 首先得不害怕才能去爱，对吗？ 对。 当然啦，这次北京展展品不少，展览也会一直持续到2月份。为了不对展览内容过多剧透，最后来说一说看完展览以后不要错过的打卡环节，那就是买一份喜剧演员同款甜品带回家。没错，就是开头提到的那根卖84万元人民币的香蕉。不过做成甜品39块钱你就可以带回家，是不是听起来莫名划算？来来来，我先尝为敬。 你闻到什么味儿啊？你闻像不像真的香蕉？ 对， 很像真香蕉。那你想从哪一部分开始吃起？ 从这一部分。 你自己拿叉子呢，我看你从哪儿开始。 为啥 怎么你逮着一个小朋友就一直摁是吧？ 而且明白了吗？来看我的眼睛，明白吗？明白。 就必须要接收到明白这个信息才可以。 就是要疯狂点头。就大早上呢吃这个部分，因为看展啊包括吃这些事情，如果光听就不会 不太过瘾。 嗯， 我们有视频版本， 嗯， 大家上微博或者视频号都可以搜到。 好吧， 对，我们以后节目组会有一个专门的视频号，然后把各种好玩的有意思的视频都奉送给大家。 先放过这个小朋友来说一说卡特兰展吧。 嗯， 我刚刚说了，在这个卡特兰展里边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艺术品，其实就在我们的直播间里边，就在你那块儿里， 这应该算是那个艺术品的 衍生品。对 对，因为毕竟就是那个 艺术品还是非常容易就能得到的。 那艺术品就是菜场随手可以买到的香蕉，然后拿一个 胶 布 啪啪在墙上，那就算艺术品了。 84万人民币。被古根海姆的艺术馆已经 是买了整面墙吗？ 他不是，他就是随时要换的 香蕉，随时要换， 因为他会腐烂的。 所以84万人民币，他可以供他就是展出多少年，是这意思吗？ 你不用太担心，因为这个事儿古根海姆艺术馆已经买单了，就轮不到你花这个钱了。 就是不让我掏啊！对对， 哎，你没有机会， 瞎操心，瞎操心， 哎，对对对对， 你看这就是有年龄感的，瞎操心，对不对？年轻的时候谁管这些？ 哎，你们想看那个衍生品吗？ 看一看呗， 你拿吧， 你拿，非常合适。我又没去看，我又没去看，对对，你拿，挺好的，你拿， 看看大家想不想看吧，想看扣一，好不好？ 哎，行，好吧啊，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什么事儿啊，一做就充满了年龄感， 对。 好吧，几个平台啊，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您直接下载听听 FM， 找到我们出发吧的聊天室。 还有在视频直播，我们欢迎一下已经进到我们直播间的什么 Tina 安先生啊，小布伦特啊，各位欢迎你们。 好吧，来，我们先抛砖引玉的说一下， 嗯， 你做什么事儿会觉得充满了年龄感？ 对，我已经抛过了，我那个砖 刚刚说的是什么？ 就是看到男主很帅。以前会想谈恋爱， 但 是 现在就觉得这是儿子。 就如果我儿子可以这样的话， 我发现啊，我现在往往做什么事之前呀，都要先挺一下腰。 啊，就是觉得哪儿都不太得劲儿。 哎，就是觉得好像要舒展一下似的。 还有一个，你有过蹲下去系鞋带儿的经历吗？ 当然。 然后你要站起来的时候，你似乎需要。那么一下才能够让你有那个力气站起来，有过吗？ 啊， 没有吗？你先试一下，你先蹲下去，起立。哎，还可以， 不是 小伙子， 这怎么还需要啊？ 这是张一， 不就是蹲的时候需要吗？ 啊， 说是自找，怎么站起来还需要啊？ 你需要用你的嗓子使劲，你才可以让自己站起来。 我没有那么沉，好吧。 是我低估了你的腿部力量， 无非就是蹲的时间长了腿有些麻，这个会有。 啊哈， 这年轻的时候我好像也没有， 对吧？ 但是最明显的就是现在，比如说哎直播了啊， 嗯，好， 看完了稿子，哎，好嘞，说哎到了广告时段了，就会伸一懒腰， 撑一撑， 原来从来都没有过。 嗯， 后来我发现了一个养生的一句话， 嗯， 叫什么什么筋长一寸，岁长十岁什么的，就类似于这样的，就说你年龄越大，你的筋呢要越活络越好。 啊哈， 没事都抻一抻。 嗯， 你看那些大哥大姐们，天天在公园里边又压腿又干嘛的，那是特别好的一种锻炼方式。 哎，是啊， 嗯， 大家都已经把自己觉得充满年龄感的这个小细节发过来了，像 CC 这个。他说他以前睡觉呢，就会就是享受跟床单近距离接触那种感觉， 嗯， 或者穿个简单的什么吊带啊睡衣就睡了。但现在必须得是长袖的睡衣睡裤，一定要护住肩膀和腿。 哦， 这一下就知道啊，行了，啥也不用说了， 就知道凉了是吧？ 哦哦， 就知道保养保暖了。 对 啊，好吧，也给大家分享一个奇奇怪怪的冷知识啊，这也是我们这个年龄需要关注的事情啊。年轻的朋友们可以自觉的忽略，饭后呢不要立即的吃水果。 你现在可以预习，对吧，年轻的朋友？ 对， 总有一天用得上，是不是？哎， 但是可能年轻的朋友们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啊。 嗯， 因为很多朋友都觉得我最后吃完饭我来个果盘啊， 嗯， 这算是一个 happy ending 吧， 嗯， 对不对？但是人家专家建议了，饭后还是不要立即吃水果的。 嗯， 因为正餐呢被你吃到嘴里到消化结束呢至少需要2个小时，如果饭后再立即吃水果，很容易让它们都停在胃里边，以至于还没来得及被消化就在你的胃里边发酵了，从而引发胃胀啊。 很实用，这就是我们今天奇奇怪怪的冷知识。 我觉得这个特别像我妈给我发的平时的一些小文章。 你就说对不对吧？ 我不知道啊。 那你可以试一下。 我都是这么吃的，我觉得还好啊。说实话哦， 也许你不这么吃， 我果盘要的可利落了。 也许你不这么吃，你的肚围能小很多，就是气儿都能排出去。 所以我的肚子大是因为气儿冲的，是吧？ 嗯。 好吧，我还是有减肥的可能的，对吧？我都是气儿嘛，气儿做的哈， 余地很大。 对对对。好吧，今天咱聊的话题呢，就是。年龄感的一些事儿啊、平时的一些小动作怎么就体现出了年龄感呢？两个互动平台，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或者下载听天 FM 找到我们出发吧聊天室，来我们关注几条信息吧。首先我们要关注的是相约北京奥林匹克文化节开幕了。相约北京奥林匹克文化节呢，也就是第二届的相约北京国际艺术节，将于今天一直到2月18号举行。作为北京冬奥会的重要的文化活动，本届文化节将会统筹国内外的奥运文化和传统艺术资源，运用多种的高新技术以及呈现方式，通过表演艺术、视觉艺术、电影展映、城市活动和庆典活动五大板块，营造喜迎冬奥的浓厚氛围。表演艺术板块呢，将会包括开幕式演出啊、魅力中国呀、多彩世界、点亮青春、行业聚焦等内容，以线上加线下的形式，为观众朋友们奉献来自22个国家和地区的近百场演出，以及艺术论坛还有演出推介会。 冬奥会的消息，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昨天上午，北京冬奥组委会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就北京冬奥会赛时如何保障媒体顺利、充分报道北京冬奥会进行了重点的发布。我们的主媒体中心呢，会在国家会议中心的2期和国家会议中心1期仅一路相隔，形成了一南一北、夏奥冬奥独特的北京双奥之城标志性景观。目前主媒体中心已经处于试运行阶段了，直到22号试运行结束的时候呢，预计会有1700多位来自世界各国的新闻机构工作者和特权转播商在主媒体中心提前开展赛前准备工作。预计到赛时呢，场馆平均每天要接待大概5000到6000位注册文字摄影记者和特权转播商。 今天咱们要聊的话题是什么事情一做就充满了年龄感。宝姐也说了，之前我买39码的鞋，这两年我要40码了。无意中我和大夫说起，大夫跟我说，这个年龄大了呀，这个脚步就发生了一些变化啊。 我可以理解，就是那个脚再也挤不了啊。 姐，我也是这样的。 还有一个很鲜明的特色，尤其对女孩子来说，就是年轻的时候穿高跟鞋，那蹭蹭蹭蹭蹭，健步如飞 哦。 现在一秒都不要让我看到高跟鞋，就是它只能是一个装置艺术摆在家里。 就现在穿不了了吗？ 就时不时的上脚就啊，美一下照镜啊，可以了，回去吧你。不行了，那咱们马上不是要录那个总台的春晚吗？ 啊， 然后我一看还有舞蹈动作，你知道吧？ 哦， 直接啊把高跟鞋 pass 掉， 哦， 就穿平跟鞋， 哦， 要不然我怕我自己崴脚。 这个备注说了，我是那种啊不喜欢戴帽子的， 嗯， 以前什么大风不大风的不戴啊，什么事儿都没有， 嗯， 现在嘿，刮点嗖嗖小风，我不戴帽子我头疼。哎呀，老了。 哎嘿，在我们视频直播平台，有一位叫和你一起看海去说，现在明显熬不了夜了，也不讲究吃了，对很多事情感觉兴趣好像就减弱了，就怎么都行，随便，哎，无所谓，这也行，那也行。 0800太逗了，我们家小区门口啊，西边10几米有一个公交站，原来我看公交车过来，我跑几步我就追上了。现在我看到公交车我也想追啊，但有心无力，我腿不跟劲儿，老发软。这我就早就不追了啊，我从小时候追公交车，大概到了 公交之后 大概到了大学之后，我就再也不追公交了。因为我觉得特别傻，真的就感觉错过就错过吧，人生那么多的错过呢，无所谓， 也不在乎这一趟公交车是不 是，就 是 赶不上你，我赶下一趟呗，又不是不来了，是不是？就是生命中的人啊，他不像公交车，如果真的像公交车一样，我们的生命中有很多很确定的事儿。公交车大多也就10分钟有人来一个，人有的时候一错过就真的是一辈子了，所以宁愿错过公交车也不能错过人。 这真的是这样。 嗯， 这也是到了年龄大了之后才慢慢感悟出来的。还好我都没有错过啊。 我怀疑你在表白，但是我没有证据。在表忠心，来吧，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听听 FM 聊天室啊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话题呢 tag 已经在聊天室里面，一进入就可以看到了，首页找到我们出发吧的直播间就可以了。另外新浪微博找到袁一 Ruby 也是可以看到视频直播的。歌非常有意思，其实讲的是那种等待爱情的焦急感， 但是唱得如此的欢乐。嗯， 对，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 打转是吗？ 哎，我再回想一下啊，嗯，就你在等一段感情到来的时候，其实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着急，因为感情确实来的有点像一个天上的炸雷一样，啪它就来了， 就是你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来， 真不是等来的， 嗯， 还真不是等来的，就是莫名其妙的他就来了。 哎，你刚才那段就是有 hold 到人的那个表白的时候，大家有就是同意你的这个甜甜的那个感觉的同时， 哦，是吗？ 还有听友回想起自己，9947说了同意，我也错过人了，就还挺遗憾的。 哦， 嗯， 没事，我们等下一班，是不是现在已经在这一班上了？有的时候真的没办法，这就是缘分，这就是命啊。何小花说了，想当年我穿着高跟鞋追公交车上下班呢，现在不行了，我踩两下我就脚疼。 你看你看你看， 我们家那位看见就脚疼， 看见就脚疼，啊， 看见就脚疼， 我这么明显的反应呢？ 是的，是的， 就连试穿都不愿意了， 而且他的 鞋呀、啊，就算是稍微高一点的跟儿，也都是那个大方跟儿啊，或者是大圆 稳的那种。 哎，对对对 对， 绝对不可能走在软地儿里面插进去的那种。 对对对对对、 啊， 就这也是出席某些相对重要的场合才会穿这样的鞋。 啊、 我说你看 被迫营业， 你看人家都穿那倍儿细的，你不要尝试一下吗？嗯，那个跟儿感觉就像扎在了我的心里一样， 扎心 无比的疼，就看着我就觉得。哦，钻心的疼啊，就是这种感觉，所以他从来都不会、 哎、但是男生是不是对细的高跟鞋就会更喜好多一些？ 对， 你们自己怎么不穿一下试试到底有多难受啊？ 我们有的以同胞已经在试了， 你们在 我们就不要要求我们都是，也毕竟不是所有的鞋码都有我们能穿得上的，是不、啊、我们连高跟鞋都穿了， 就是 你们的乐趣不就又少了吗？对不对？ 安吉拉说了，哦，安吉是只拉不拉猪说了，大家早上好，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啊，现在看那些什么女团啊什么男团啊音乐，就会觉得哎呀这是又蹦又跳的挺热闹啊，但是这个这也有点毛病，那有点毛病、 嗯、 就自己潜意识里面还是觉得周杰伦孙燕姿那才是音乐，但是想想自己也曾经喜欢过 HOT 之类的，HOT 也挺好的呀。 HOT 咱俩都知道，哎， 都知道，知道， 知道吧？ 知道，知道。 嗯、 对，我来北京买 CD 的时候、我还遇到了他的签售啊。 哇、哦！ 但是当时我不知道是谁。 哎， 真的我不知道是谁。 错过了。 我只听说过 HOT 这个名字，我从来好像就没见过他们组合的每个人长得什么样， 就看不清脸，就属于对不上号。 不是，就是 因为那会儿很流行，就是头发那样子，全部都挡住。 哦，对对 对，所谓杀马特嘛。是算杀马特吧， 是有点，是有点。 对，耿胖子说了，玩核桃，拿紫砂壶喝茶，手里盘着串儿，夏天拿个蒲扇，穿个跨栏背心， 嘿， 坐在树底下乘凉。 哎呀，舒坦，舒坦，舒坦。嗯， 这个不分年龄，我年轻的时候我就向往这样的生活。糊涂的旁观者说了，还有一个我跟你们说啊，就是饭量了，尤其去吃自助餐的时候，我看着年轻人，哎呦，一盘一盘的拿 哦。 想想，嘿，哎呀，我再也没有那些扶着墙进、扶着墙出的时候了。 就饿到扶墙进 啊， 撑到根本站不起来。 是 啊， 你说的太对了。 就是以前为了去吃某知名的自助餐，但是现在不在了啊，你还得饿三天，就想一顿给他吃回本儿。 对。 现在你看到自助餐，你都会犹豫一下，算了，这个 就觉得自己没有那个实力， 对， 我不配。 对对对。 我在两年前， 嗯， 我曾经去吃自助餐， 嗯。 我吃那个鸡蛋，因为我很爱吃鸡蛋 啊。好，好， 我只吃了六个还是吃了七个？我当时哎呦，心里这个难受啊。 嗯。 哎呀，人老了，不服老不行啊！这鸡蛋吃不了一打了。 一打就是12个是吗？ 好吧，今天聊的是就是有哪些事儿啊，一做就充满了年龄感。几个平台来跟我们互动，先打一个段，马上回来。 别画了，够美了，我们出发吧。 等会儿，等会儿，我火红了。好了，走吧。 你看咱家那装修师傅了吗？一层墙固，一层腻子，再好几层乳胶漆，你跟他那套活一样。 好几层漆呢？咱那可是负离子漆，一桶就1000多，这是不是得加不少钱啊？ 不用加钱，我还把普通的地砖换成了1型尺寸的大地砖，也不加钱。 东西更好了，件儿不变。 因为我打400-606-8866，站上全包圆的限量优惠了呀！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 北京移动139稀有靓号重磅来袭。解锁尊贵新身份，另享全球通权益，限量发售，先到先得，前往北京移动营业厅即可办理。 这地儿吧，这家具看着是真不错。 你说他是卖家具的吧，他还有电器。 你说他是电器城吧，他还有地板、瓷砖、橱柜、卫浴。 你说他是建材城吧，他还有窗帘、灯具。 这地儿到底是干嘛的呀？ 做装修的，是把家具、电器、灯具、窗帘都包齐全的装修。 这样的装修得多少钱啊？ 70多平新两居，10万就能装。 怎么联系呀？ 打400-606-8866找全包员啊。 打400-606-8866找全包员啊。价格以签约时为准。

现在年少如花，花儿静静地开吧，装点你的岁月，我的枝桠， 谁能够代替你呢？趁年轻紧紧地爱吧， 最最亲爱的人啊，路途遥远，我们在一起吧。 我把我唱给你听， 我把我唱给你听， 把你纯真无邪的笑容给我吧，我们应该有快乐的、幸福的、晴朗的时光，我把我唱给你听， 我把我唱给你听， 用我炙热的感情感动你好吗？岁月是值得怀念的、留恋的、害羞的红色， 谁能够代替你 脸庞？ 趁年轻，轻轻的。 如果听着这首歌的时候能够不自觉的就跟上了，而且词儿也都对上了，这也是一件蛮有年代感的事情。 但是就时唱时新啊。 哎，当时我好爱这首歌，因为老狼在我心目当中就一直是大叔的形象。 哦、啊、你从听他的时候就是大叔吗？ 就感觉啊，声音啊，他的声音还是蛮有年代感的。 对， 配上的一个女生又是那么可爱， 嗯， 就是声音特别甜美的， 嗯， 这在当时那个时候啊， 嗯， 相对来讲还没有那么多， 嗯， 还没有那么多，所以我就觉得哇，这个大叔萝莉范儿真的是太帅了，而且歌又这么的好听， 是 啊，当时在去 KTV 的时候，就特别想找一个人能够跟我一块搭着唱这首歌。 啊，你的声线跟老狼确实还是可以 啊。没有，我没有没有。 你为什么一说就啊？没有。 狼哥的声线还是非常有时代感。我的声线呢，就是属于我的声线比较高，所以说啊，我唱歌的属于比较亮一点的声音，跟狼哥的不太一样。但是呢，还是期待能够有这么样一个小姑娘能够跟我一块搭着唱这首歌。 找着了吗？ 没有，我身边的全是套马杆的女汉子，就是类似于这样的。真的啊，说实话。他们的唱歌都属于， 嗯， 就是唱功很好， 嗯， 但是呢，声音都不是属于这种甜甜的， 啊， 从声音上感觉不是那种小鸟依人的感觉。 嗯， 好吧，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什么事儿啊，一做就充满了年龄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一块聊聊呗啊！几个平台，北京文娱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或者下载听听 FM， 找到我们出发吧聊天室。 嗯， 先来看大家伙的吧。果姐说了，哎呀，喜欢听那些经典的老歌。哎，没事就翻一翻过去的老照片，是不是挺有年龄感的？ 哎，有人就是对大脑相关的研究就觉得说，为什么人随着年纪的变化之后，你的深层记忆反而容易被挖掘， 哦， 但是近处的事情就不容易被记得， 哦， 是因为就是大脑的沟回它越来越浅了， 嗯， 所以埋在沟回当中，因为沟回当中都是记忆嘛， 嗯， 都是信息， 明白， 它就慢慢浮出了水面。 哦， 因为沟回变浅了嘛， 哦，明白明白明白， 所以你的那个路就，你的所有的深层记忆就都出来了， 所以近期的事儿都想不起来了。 对，可能 离得越远记得越清楚。 对， 就是这意思。 对，其实是这个意思。 哦， 还确实是有科学研究表明，这是一个人类随着年纪增长以后会发生的一个算是生理的现象吧。 明白，嗯，当然这也分人啊。我是现在的和过去的记得都不是很清楚。 哎，你这会儿正处在最佳的微醺状态。哦， 就是过渡期 呗，人生的微醺。 哎，好多朋友都在说，哎，一提到年龄感，大家就开始往老了，嗯，老了想。其实，咱别往老了想，咱往回想。 对。 哎，不对，说完这一句，是不是就证明我老了？ 就咱们可以一起来动动脑子，想想办法，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可以让我们的少女感，少年感变得更强。 没错没错，就是找一找少女感少男感， 就是当你需要想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真的在想。 大黑熊三三说了，哎呀，原来跑起来那叫一个大步流星，还会冲刺跑，哎， 厉害。 现在呢就只能慢跑匀速跑，总之呢就是运动能力随着年龄增长而下降了。 还有一个，刚才有一听友啊，我有点刷不到名字，但是他刚刚讲到，就是说以前年轻的时候 啊， 走台阶如果还剩三节，一定是蹦下去的， 对呀， 绝对不带三层走下去的。现在一个一个的 ，Give me five， 我也是这样。哎，真的，今天好多互动，感觉就是在说我们自己、啊、 就是华语你们监视了我们的生活， 所以大家都是一样的。成天妈妈说了，以前爱吃冷饮，现在完全不敢了，吃完了之后胃真不舒服、 嗯、 牙也受不了，甭管在哪儿喝的都得是热饮、嗯、年纪大了吧，牙还容易有问题，凉的甜的酸的太热的都不能吃， 一刺激就容易。反正我现在对于就是喝的东西的倔强还停留在以前，不是喝冰的吗、嗯、现在慢慢就这两年少冰，少少冰、 嗯、 到今年去冰，好吧，去冰， 去你的冰吧， 去冰，但是不能是热的啊，我依然还有倔强，好吗？ 哦，好的。哎，原来啊我是属于，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跟我一样， 嗯， 我就怕它不冰， 嗯， 即便从冰箱里的上边冷藏箱拿出来的、 嗯、 我都觉得好像没那么凉吧，再放到冷冻室里边稍微的再动一动、 嗯、 稍微的再动一动，我觉得这才是最凉，这属于是要冰的，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现在有点不一样了，我依然还是能吃凉的，能喝凉的， 牙口不错、嗯、 但是我是从冷藏箱拿出来之后，我说哟，这有点太凉了吧，来放在常温下稍微的温一温。 那你这不能去东北啊，你这东北往常温一放，冬天这不就还是进了冰柜吗？ 我可喜欢东北了 啊，因为直接常温就是冰， 尤其是冬天，对，就它那个所谓的常温的温度就是我觉得最合适的温度。 那你现在再去东北呢，想要在常温里温一温怎么办呢？放回冰箱的冷藏。 我现在就是我的去的最好的时候、 嗯、 我特别有瘾的就是把那个啤酒也好饮料也好啪插到那个雪里边 啊， 哎，我觉得太爽了。小时候是把它放在井水里边、 嗯、 所谓的叫拔凉， 嗯 嗯 现在呢就是放在冰里边，放在雪里边，不给它拔凉了，我觉得太爽了。但是我确实去东北的机会很少很少，只去过那么一两次，但是哦，印象深刻。我觉得那片黑土地就是就应该是我的那片土地， 嗯， 我觉得它特别适合， 就是你的那片土地， 就是我应该生长的土地。 嗯， 又一看房价，我觉得哦呦，太喜人了吧，也就是这种感觉。 嗯 好多好朋友都在东北那嘎的呢，嗯，你们都还好吗，同志们？ 女超人说不记得昨天吃什么了，但是突然想起来小学同学好像欠了我五分钱、 啊、 怎么还没还呢？ 啥意思啊？ 就是想不起来昨天吃什么了，但能想起来 小 学同学欠了我五分钱。 很棒， 这利滚利到今天也不老少了吧、哎、咱们得算一下， 勾浅了啊、嗯、就是勾浅了。午后彩虹说了，年轻的时候喜欢穿高跟鞋、 嗯、 我一看雨后彩虹姐姐的那个头像，我就知道是一个特别特别爱美而且年轻的时候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位姐姐。 嗯， 哎呦，真的现在我看别人穿我都怕崴脚，我真的我怕她崴脚，我替她都觉得累， 就是觉得她可能支撑不住我了。 姐您说的真是，真的我也是。你知道创造营什么什么什么知道吧？ 嗯， 知道那个选秀节目吗？大家 是 我在去年还是前年在看那个创造营多少的时候，不是101，反正就是一堆姑娘在那儿跳舞的时候， 嗯， 我当时就觉得哎呀，我好想有一姑娘，我也想让她像其中的某一个人一样，就跟你刚刚说的那个感觉是一样，一样的。 我俩在击掌，击半天才击中，就是、 所以我们都需要慢慢磨合啊、 嗯。 安吉拉不是，哦，安吉是只拉布拉猪啊、 嗯， 说了这么可爱呀、啊。他说还有一个啊，现在我根本不用别人说，我到时候我就把秋裤给穿上了。 哎，还有就是冬天的时候的那些装备，什么帽子呀、围巾呀，包括高领的毛衣。刚才有好几个听友，对，你看3255说了、 啊， 以前冬天看着别人脖子上总围着围巾，哎呦，我都觉得那叫一个难受，孤不孤啊？你这个 哦， 冬天呀，我连高领毛衣都穿不了。今年，哎呦，不行了，就觉得不穿个高领或者不戴个围巾，就是脖子里冷飕飕的。 王震南北西东说了，什么事儿一做就充满了年龄感哈。 嗯， 以前出去吃饭就要喝酒，现在出去吃饭真的就是吃饭。以前喝酒是真喝酒， 嗯， 现在喝酒就是养鱼啊。 就真的是养鱼啊。 现在你们还敢吃饭的时候喝酒 啊？ 不怕胀肚吗？ 啊？ 不怕胀气吗？ 啊？ 是不是好好的说好吃饭，喝什么酒啊？ 就仅剩下的那一点酒量，还不让我们稍微过过瘾呢？ 哦，让 、啊、虽然我喝酒不行啊，我是替他们说的。 哎让行好。隔壁老樊说了，什么事儿一做就充满了年龄感，周末出去狂嗨啊，你看我嗨的项目、 啊、 乐坛滚轴、蹦迪、和平门烤肉、糊涂楼涮烤一体自助、野三坡、骑马烤全羊，这都是我青春的时候玩的。哎，这个时候特别适合放马赛克那首歌，真的。来，我们一起走进80年代的迪厅，回忆一下，好不好？配上这个节奏，好不好？只不过场景不一样了，那个时候可能大家都没有办法做到别人在蹦迪，自己在玩手机，是不是？ 如果不自觉地跟着晃动了起来，这一定不是年龄感， 就是节奏太好， 就是您的音乐感太好了。 你这个抻脖子，这又是什么就是舞派呢？这是 原来想的是酷，现在想的是哎，这对颈椎还是挺有帮助的啊。 抻一 今天聊一聊，就是什么事儿啊，一做就充满了年龄感啊！欢迎各位来跟我们一块儿互动，两个平台，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或者下载听天 FM， 找到我们出发吧聊天室就可以了。 还有视频直播，也是可以在新浪微博搜索袁一 Ruby， 然后大家都在呼唤早上的俯卧撑 哦， 咱们给他点时间好吗？ 慢慢来吧。 对。 细水长流。但是我要表扬一下我们的听友，有好几个像 Frank 还有 HAWK， 他们都已经开始自发的练起来了。 哦，人家开始练了。Frank 都练了好多年了。 Frank 还专门在那个楼梯间里面做的。 哇，真棒啊。 而做一组做了十个以后，突然觉得下一组可以试12到15个。 哇哦， 这就是每天跟每天的进步。 哇哦，你太棒了。 你不能光在嘴上说，不行动起来。 哇哦，我们干的不就是这活吗？哇哦。燕儿说了，胖啊，你看人家磊磊啊，你们年纪差不多，是不是？ 那不是， 你看人家磊哥看创造营，对里边的歌都如数家珍的。 Yes OK， Yes OK， 我只知道这一首，但是磊哥好像真的每一首都知道。 哦，是 啊，还能跟人跳，说不定。 哎， 改名大家可以问问他，等他上节目的时候，明天就是他，明天就是高磊和晋桥，好吧？你们就可以 Q 磊哥一个，让他跳一个创造营的歌舞， 最好视频直播。 哎哎哎， 是吧？ 对， 最近刚烫了头的。好，哎，这个圆圆脸比圆脸圆的脸圆说了啊，哎，我喜欢您的头像，哎啊，年轻的时候熬夜看球，玩牌一宿，什么事儿也没有。现在，哎呦，一到12点就不行了，真的这困的哟，这眼皮儿就往下耷了呀，这低了不起来呀。 低了不起来，就是 低了都低了不起来，知道吗？ 好， 你说玩牌这把都快糊了，都一点提不起兴趣， 都要发了，是不是？ 对对对， 结果错过了。北京小何说，我要说一个特别有骨灰级年代感的事情。 哎，我的天， 说骑自行车，女生先咯噔咯噔，然后溜一下，哎，然后再跨上车子，你们见过吗？我想起了我妈妈。 是。 然后如果我坐在她的自行车后头的话， 对， 她还不能从后头啊，女孩子一般都是从前头跨， 对， 男生才从后头跨， 对， 嗯，但我从小就觉得男生从后头跨太帅了， 确实帅， 哦， 就是， 但我到现在没有学会， 我对那个是有恐惧的，因为我爸倒不是把我踹下来了，但是确实踹着我了，因为他习惯的就觉得后边没人，他一下啪一下，哎，怎么还有个人，还怪我。 你怎么坐这儿了？ 你怎么这么早就上来了？ 就看来你那会儿已经是可以不用坐在那个辅助的小座里了， 哦，对对对， 是吧？ 对，已经可以上去了 啊， 哦。但是呢，还达不到你已经骑出来，我跑着追着我就能跳上去的，还达不到那种程度，所以我就提前 不够， 因为老坐妈妈骑的车，我很少被我爸带。我就先坐上去，然后我妈说坐好了哈，好走，然后人悠一下，然后从前面就跨过去了。我爸是很少带我，那一次没办法，我妈后边就带了好多东西，然后就我爸带我，所以他就不习惯嘛，差点把我踹，真是差一点，还怪我，问题是还怪我，你怎么这么早就上？ 你怎么那么记仇啊你？这么小的事儿你怎么 都 记得呀？记那么清楚， 这就是爱，这就是爱， 细节都历历在目。 这个。帝国铁骑说了，说什么事儿一做就充满了年龄感啊！我现在呢，就是看老饭骨啊，这仨大爷啊做饭视频，然后呢，平时呢喝喝茶啊，逛街溜达溜达啊。我觉得呀，大街上的美女真的是太多了，年龄大了，哎呦，这看见年轻的都觉得，哎呦，真好看，这就是青春的美丽呀！ 你会感叹说，年轻真好。 啊，是 然后别的想法吧，也都不见得有啥。 最关键的在后边啊。 嗯， 我估计啊，我自己到了70的时候，我看大街上的青年，我觉得，哎呀，这都是运动员呐，太有画面感了。 胡萝卜，这位听，你干嘛还沉浸在刚才的画面感里是吗？ 我突然想起来，我跟小朋友们打球， 嗯， 有一19的还是18的一小伙子， 嗯， 我本来以为我能防住他，当他过了我之后，我都没看清他的影，真的，我当时觉得，哎呦我的天， 就感觉嗖一下过去，什么玩意儿， 是什么东西？最关键，我在底下看的时候，我还觉得他打得一般，你知道吗？ 自己的大脑还没有认清自己的现实，是吧？ 挺好。 胡萝卜问说：“哎，你们歌播的歌那么好听，能点歌吗？咱们陆续会开放各种在节目当中的， 对，点歌环节， 对， 这样 的各种权益， 您先点着。巧了，我们这儿有，我们就给您放。 没有的话，我们改天给您放，行吗？ 没有的话，下面也可以考虑一下给你唱啊， 唱 看缘分，看缘分。 别点太年轻啊。 嗯。秋风秋雨说了，你看年龄感的事情呢，就是喜欢听一些经典老歌，书上的小字儿呢也看不太清了。 嗯。 也早睡早起了，油炸的呀、烧烤的食品啊，也都不再想吃了。 哦。 就没那个欲望。 哦。 不太想。嗯、 哎呀哎呀呀！小海马说了。做什么事一下就充满了年龄感呢？我喜欢看动画片了，这让我充满了年龄感。是有孩子的感觉了吗？我现在看动画片都开始挖掘里边的深意了。 我刚想说，其实很多动画片包括一些童书，其实是成年人和小朋友可以一起看的。 是的， 都能找到一些自己想要获取到的疗愈的部分。 是的，但是还是有一些我确实有点看不下去。 比如说 佩奇 啊，为什么呢？ 因为确实我觉得哦，这个就是教育孩子的，而且是低幼孩子的。 嗯哼。 但是像有一些比如说蜡笔小新， 哎，等一下，回到佩奇，就是你这个阶段看佩奇，你不会想说作为父母要努力 、啊、 就是给孩子创造像佩奇他们家这样的条件？ 是兄弟姐妹多吗？ 不是，就比方说有一个文章盘点过，说到底什么样的家庭可以过上佩奇他们一家的生活。 哦，真的这个我倒没注意。 有独立的 house。 哦，是 有车。 对， 然后呢可以随时去英国以外的国家旅行，就这三点吧，也别给你提太多要求，是吧？ 太卷了。 卷不卷？ 太卷了，搞得我动画片我都不敢看了。 没有了，没有了。我觉得这就是成年人理解的角度，就是小朋友在看动画片的时候，他其实没有那么多想法。 就我们看会想很多，就是这个意思。小花赌说了，说前两年体检体标都正常，人也不胖，今年体检嘿血脂高了，你说烦不烦？身边朋友说了，哎呀，你这是因为到岁数了，你说他们烦不烦？ 血脂这个事儿吧，也确实得要关注一下，是吧？通过饮食的调整，包括运动。怎么了？健身教练这个时候就不能附身一下吗？ 啊、哦，是， 就是还是可以控制下来的，哦、只要努力，血脂明年就会有一些变化的。 哦， 对吧？ 好的， 少吃一些内脏啊，高盐、高糖、高油脂的东西，适当的运动一下， 嗯， 血脂第二年就可能会平稳下来。 哎，好的， 嗯， 谢谢教练，谢谢教练。真的，今天看了好多好多大家的互动，我觉得都是戳心窝子的互动。 嗯， 萝卜白菜说了，咱们先 give me five 一下，他说。嗯，我看到网上拍的那个砰一声那个爆米花视频，哎呦，我越看越爱看。 嘿，我也是。 刚才有一个听友说到最近还在街口遇到爆米花的事儿呢。 啊 有啊，嗨，哎，不对，那应该就是萝卜白菜了，应该是看重了。你看年龄感吧，眼都花了。 哎，就是你你知道那个什么吗？就是有的那个，我本来想加个头，不加了，我先聊一会儿 啊。好， 就是有卖那个小的， 嗯， 特小的，转完了之后也是噗，它能出声的，我就特想买一个那个 什么爆米花机器啊， 爆米花机器、 啊、真有，就自己 真有 那个玉米饭， 但是它是小，缩小了好多倍，但是它也能砰一下爆了。 悟饭刚才真讲到了，街边遇到了爆米花，嘣的一声，回忆全都回来了。 好，嘣的一声，广告来了啊。 电视台卡酷春晚大计划启动， 时间 2022年1月22日、23日， 地点 中国木偶艺术剧院卡酷剧场。 我们的计划是什么？ 抢先看春晚，提前过大年，还有卡酷全阵容，动画全明星。 哦，完美！ 小朋友们，赶快加入我们的大计划吧！ 大型互动贺岁儿童舞台剧《卡酷春晚大计划》，各大票务平台火热售票中。 我一路向北，离开寒冷的季节。 对，向北，别开太远啊。 为啥呀？ 你不是嫌现在冷，计划开春装修吗？可以到全包园北边新开的旗舰店转转。 啥时候装，啥时候再看吧。 可不是啥时候看，啥时候都有开业特惠啊。正所谓年前抢到大优惠，年后开工不排队。 那开业到底有啥优惠啊？ 据说有10项超值福利，你打400-606-8866，让客服给你盘点。活动详询店内。嚷嚷一个月要装修了，你还没动呢？ 我想着现在太冷了，过完年再说吧。

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二三走， 带一部相机和一个背包，我想就这样出去走走。我随时都想逃离这宇宙，拨开无重获新的自由。巴拉巴拉布，嘴上哼着慢歌，一首走到每一步，心里默数巴拉巴拉布，享受着生活的变奏，每一个瞬间都不同。就是不听话，就是想要放假，做一个有灵魂的傻瓜，不害怕代价，不怕别人笑话，最重要我知道我在干嘛。就是不听话，就是想要放假，做一个零负担的玩家，没太多计划，不设定要去哪，就这样一直向前，不管了。 北京时间8:3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出发吧。各位早，我是夏明， 我是袁一。 哎呀，听着这首歌就感觉啊，好幸福。 怎么的呢？ 这明天就不用上早班了。 就是其实对于主持人来说，虽然没有你们描述的说每天上班那么的辛苦，就是我们在直播过程当中还是很享受这个过程的。 我不享受啊，不是我很享受这个过程，但是就这真的早起对于我这件事，哇，我的天， 对， 这是2022年对于我的一个梦魇。 就是会让你不习惯， 就因为确实习惯了晚睡晚起了， 嗯， 应该十多年的时间我都没有起这么早过， 嗯， 所以今天慢慢的我觉得，哎，早起有一点好处，尤其是在听到了这首歌的时候，哇，一下就心情顿时开朗了起来。 谁还没有在被迫营业之后找一点自己的苦中作乐的事情呢？ 哎，这就说明成熟了，这就是你在做的一个有年龄感的事情。 哎，我们今天聊什么样的事儿一做就充满了年龄感。 对， 感谢我们聊天室里面的各位听友，你们在说的那些杂志啊书刊啊，有幸我也曾经领略过，像暖洋洋说， 真棒， 每期不落，读者文摘，故事会，一开始是邮局买，后来就是报刊亭买。帝国铁骑说了，那你不如买时尚先生和国家地理，还有三联周刊呀。啊，还有那个窗外有景说，哎呦，三联周刊那是奇奇看。 哇哦！ 我们要替节目的一个老朋友，我们一个老嘉宾叫黑麦， 哦， 他就是三联周刊的资深编辑。 对， 那一说资深这两个字，大家就知道啊，是为了替代那个， 就是干的久。 哎，他就是三联周刊的编辑。他如果知道大家这么的喜欢他们的内容的话，也会很高兴的。 对，很多人都很喜欢看，是。 然后有一些这样的以前的周刊杂志，现在都转型成了，比如 APP 呀， 嗯， 公众号啊，等等等等。 对。但是大家依然还是喜欢的， 会的会的。 包括现在家里边有一些杂志，你在卖你的书啊，包括杂志的时候，你会对有些杂志很犹豫卖不卖。对于我来讲，比如说通俗歌曲，这个是我会考虑，哎呀，要不要卖，要不要卖。还有音乐天堂，那是我追了很长很长时间的一段，就是关于欧美音乐、关于小众音乐的一个音乐杂志，那个到现在我依然没卖。还有其实就是三联周刊， 嗯， 但是现在我已经慢慢的把三联周刊的其他的一些刊都给卖了。 你留下来的是什么 特刊 啊？ 就比如说某一个重大的时间点或者重大的话题，他们出的特刊我留着， 嗯， 其他的都卖了。抱歉，黑猫老师，黑麦老师， 黑猫。囧龙说了，读者、青年文摘、故事会、东西动漫社，还有动漫饭和足球周刊， 嗯 嗯。 好。家燕说了，我上学的时候啊，同学车坏了啊，都是我自告奋勇的帮他们去拿着那车，牵着那车，还有就是去学校路上会把那些拖拉机什么的，这就会把些拖拉机什么的让自己省省力气。哦，我明白了明白了，就是去上学，人家骑着车上学， 嗯哼， 但是自己蹬不是累吗？ 嗯， 他就扒上点什么拖拉机啊，扒上点什么大货车呀、啊，带着我走一段、 哦、 哎，让自己省省劲儿， 带我加速， 真的 带我飞。 现在想想，哎呀我的天，大家那时候都叫我假小子。 哎呀，你那后面那个尾气是不是得戴上点口罩什么的、 哎、 是不是 那时候我也 年轻的时候不觉得， 我觉得可好闻了。 哦，我也喜欢闻，在加油站 我可痴迷了， 痴迷， 真是痴迷。小时候就觉得闻那油漆味儿、 哦、 当时哪有什么甲醛苯什么这东西呢、 嗯嗯、 不，又一闻那油漆都觉得哦就爽，那么好闻呢。包括汽油也是，包括我去坐公交车， 嗯， 我突然想起来我为啥不怎么追公交车，是因为公交车在启动的那时候砰，它会冒一个黑烟出来， 嗯，那其实是气沙。 哎呦，我可喜欢玩那个，不是玩那个、 闻 那个烟的味道了。 你走啊，你走， 赶紧走、啊、 赶紧走，让我闻一下， 差我这一口呢。 涅槃说，有没有朋友跟我一样开始上网去找小时候的味道，什么麦乳精啊、 哦、 炉台啊、 哦、 红星奶粉啊，那都是记忆中的味道，但就算买来了也吃不出小的时候那种感觉。还有 炉台是什么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麦乳精、 哦、 这也是 我 听家里人说的、 哦、 但是我们小的时候喝那个阿华田 哦， 高乐高 哦， 哦， 对对对，那些对于我们来讲就是大一点。 还有荷兰奶粉，一定是荷兰奶，那个袋儿装的，蓝绿包装、 哦， 上面有一头奶牛。 哦， 那个奶粉一定要冲到水里面以后多放奶粉，让它成奶疙瘩、 哦， 就不能化开，就嚼那个奶疙瘩。哇、 哦，就 老上火了。 我们这个年纪的对于品牌可能没有那么的印象深刻。 嗯， 我们只记得奶粉叫全脂奶粉，就很好喝 啊。 当然那时候也没有什么所谓低脂脱脂，没有 没有， 但是你看到全脂感觉就是很浓郁的感觉。 对， 哎呀，哎，炉台到底是什么呀？ 欢迎解惑啊。 是炉西河和茅台吗？ 嗨，红叶疯了说，我五岁的儿子喜欢 TFBOYS， 老公呢就刻意引导孩子想要找共鸣。 嗯， 我在旁边就心说了，哎呀没什么可找的，这和你小时候听小虎队不是差不多吗？儿子听完小虎队的歌以后说，爸爸我们不一样。没有，这是我自己加的，儿子是唱不出这样的歌的，爸爸根本不一样。 哎，好，家燕说了，哎，真的那通俗歌曲我们家有好多呢，都是老公买的、 嗯、 当时真不吃饭都要买那东西。哎，确实是， 就是把饭钱省下了， 是 买那些杂志， 没错、嗯、后来又开始买什么那个足球周刊啊，还是叫什么，就是体育的《体坛周报》 啊， 每天天天买，那时候天天就哎，借我两毛钱卖，我买《体坛周报》差两毛钱。后来我们说，哎，要不咱俩合伙买？结果就是我和另外一个同学，我们俩合伙买那个《体坛周报》，因为男孩太缺钱了，需要用钱的地儿太多了。 因为你们饭量大， 不是就是你得请别人吃饭吧？ 打赌，男孩特别喜欢打赌，赌不赌？ 这倒也不是。就扯我们敢赌命，但绝不赌钱，你知道吗？ 不是赌钱， 钱 就是说、 啊、 如果输了我请你吃个什么饮料啊，冷饮、啊、 哦，那不可能的， 那不可能， 这就相当于钱了 啊。 就我们对钱的认识就是吃饭 啊， 然后当时大多数的钱其实都是比如说谁没事跟你一块吃饭，就是跟男生一块没事吃饭，都是比如说，哎，今天我们一块出去郊游，我要请我欣赏的女生，我请她吃一个 小面包。 哎，对，你得给人买点好的吧，麦丽素你得给人买一包吧。 哎、呀， 你别买那不上档次的，麦丽素多贵啊！ 多少钱那会儿一袋？ 2.5块，3.5块， 那真是挺贵的， 挺贵的了，挺贵，那得攒多长时间呀、啊？ 对， 所以我们打赌基本上，哎，要不你把我手剁 啊？ 你要说哎。哎，咱今天赌袋麦丽素，我们都说你 这 疯了吧你？ 这都是童言无忌啊！ 哎，对，当然当然都是闹着玩嘛。 嗯，草莓味绿巨人说了，牛奶拌的巧克力酱，哎，它就是童年记忆当中的高乐高拌拌酱。 我都没听说过这个，我们就是粉状，然后冲着喝。 哦， 然后又有拌拌酱，这听上去不错，涂面包应该不错。 是，这个我也没吃，这可能是更年轻一代的了啊。 对对。 丹妮说，什么事一做完就充满了年龄感啊？昨天啊，昨天我本来应该拍拍同事的肩膀， 嗯， 哎，小张，可是也不知道怎么了，我鬼使神差的，我拍了拍小张的头。就像曾经看到老大姐那样，我拍了拍年轻同事的头。 这个确实，就那一瞬间，你可能就僵住了，就不知道该怎么， 就觉得哎，这个、 我该怎么找个台阶下？可能现在就会说啊，发量不错。 不是，哎呀，不好意思，拍高了啊，拍高了啊。 哦，一米阳光，这个是我们女孩子上学时候会看的， 哦， 追精品购物指南和瑞丽。 哦， 我上大学的时候还真的精品购物指南是属于杂志里面相对便宜一些的。 哦， 就因为上大学你也会明显觉得就离开家了嘛，你没法就是比如说钱不够了随时问父母要，你知道吗？就碍于面子你就一个月就这么点钱，然后精品购物指南还是一块钱， 是 他做的就是比报纸的那个纸质稍微再好一点儿。 对， 但他又不是那么精编的杂志，等于看完你丢了也不是很可惜。 对， 但里面提供了很多 fashion 潮流，你知道 吗？就是还有一个特别有年龄感的事情啊。其实我们今天还有一个别的话题，本来我们俩在讨论到底聊哪个，还有一个就是你最讨厌的一个开场白。 对，聊天开场白 真的啊，就这俩话题我能穿起来。 嗯， 因为现在你发现啊，因为我可能是跟美食的朋友们聊，美食的朋友们聊的比较多， 嗯 啊，包括那个家居的我也聊的比较多，而且这两方面呢，当时都是作为精品购物指南里边非常重头的两个东西， 嗯， 现在你出去，比如说跟一些朋友吃饭聊天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的新朋友，他们都是来自精品购物指南的， 嗯， 这时候我就会，哎呦，我从小就看你的杂志，真的太棒了。 然后对方会说，那个时候我还在上学。 他恰巧说了，你多大你看我们的杂志啊？ 不 是，我说我这么年轻吗？他说不是，我是说意思那个时候我们还有没有我们的杂志呢？ 2008-2009年我还 肯定是有 的， 肯定是有的，我们就是互相开玩笑。 嗯嗯， 但那个时候他确实是在那边， 嗯， 而且是属于副主编， 就 是他是美食版的或者什么的，就是出自他的手， 嗯， 他一说名字我就大概知道他的笔名是什么。 嗯， 哦，好尴尬。好吧，今天咱们聊的话题就是有什么事情啊，您做完了之后又发现，哎呦，太有年代感了。好吧，两个平台，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或者下载听听 FM， 找到我们出发吧的聊天室就可以了。 还有视频直播，新浪微博原因 Ruby 也是可以看到我们的大肘子。大家说，咦，一进来看一个大肘子，一个胖，一个圆， 我就露个半身都看出胖来了，天哪。嗯，来吧，关注几条信息啊。昨天高口碑国产动画电影，不知道大家看了没有，雄狮少年在官方微博宣布了密钥延期，将延长至到2月17号，横跨了春节档。官方的微博配文称啊，至2017日，什么呀，至2月17日，少年陪大家舞狮狮舞贺新春。哎呦我的天，年龄是大了啊，年龄是大了，看字儿开始颠倒了， 就是右下角吧，它有一个放大器， 我不， 你就用一下， 我有我的坚持， 怎么的呢， 我看不清楚，念错了，我要坚持， 我不告诉大家， 就要小版本，我的手机都一直没调，虽然我已经看不清楚了， 你看我这调的是212%，放大了两倍还多， 我说我怎么老习惯性的往你那儿扭头呢啊。这一次的延期版本呢，包括国语版和粤语版啊。 嗯嗯， 这个《雄狮少年》讲述了留守少年阿娟和好友阿猫阿狗在退役狮王咸鱼强的这个培训之下，参加了舞狮的比赛，经过重重的磨砺，从病猫变成雄狮的成长故事。影片呢是从去年的12月17号正式上映，口碑非常不错，累计票房已经突破2亿了。大家如果觉得，哎呦，这我还没看呢，没关系，延期到2月17号，在这之前大家都可以看到，包括春节的时候。 还是电影的消息，昨天国内首部聚焦单板滑雪竞技运动的电影叫《零度极限》正式曝光了全新的海报，主演韩庚、尹芳、郎月婷等全员集结踏雪而来，为已经进入倒计时阶段的2022年北京冬奥会加油预热。据悉呢，影片即将会在1月14号正式上映，届时特别出演吴京、姜武、李晨等人也会在片中有一个惊喜亮相。哎，你别说，好多 这个演员都还挺喜欢滑雪的。今年元旦的时候，李晨呐、Angelababy 啊，都在雪场滑呢。都在滑。然后就晒出很多，就是大家的关注点都不在技术，在穿搭。就是你用了什么板子，你戴了什么头盔，然后就是装备党，你知道？但是滑的还不错。 就是有人说你那装备党也挺好的，比如说那个屁墩儿，你买个那个什么小乌龟的呀，或者什么的。你买那个特别好，就别人一看就知道你是初学者， 对，就会离你远一点。 对对对， 但是小乌龟缓冲确实挺不错的。 哦，是吗？ 确实挺，但是专业的护具还是要穿，因为它保护不了你的，比如坐骨啊， 就 直接骨骼。就 小乌龟不算是专业护具是吗？ 绝对不是。 哦， 所以大家就是酌情使 用。那我所谓什么叫专业护具？就是我安个壳扣屁股上，那就算。 就是它有很多穿在里头，不见得穿在外头。当然你里外都能穿。 哦。 它的那个材质 就硬， 是非常特殊的。在你就是缓冲的时候它是软的，但是在你有强碰击的时候，它会瞬间变硬，保护你的骨骼不会被撞断，不容易被撞断。 好。 怎么了？ 得亏有视频直播，真的。刚刚那个动作太像健身教练了。 就是在你举不起来的时候，健身教练就会这样吗？加油！ 对啊， 最后三个 就是这样啊！ 快点，相信你自己。 对对对， 三， 对， 二， 对， 最后一个。 哎，像你这样的都属于私教课要求，就是那个交费要交的高一点的。 你觉得 就是你是有气氛组的，你绝对得1000一小时，我觉得。 嚯！ 绝对得有。 嚯！ 真的真的。我上的300还是几百一小时的，就是没你这种状态 啊， 真的没有， 怎么样？ 完全没有。 我给你打个友情折， 你 我还按300给你，但是我给你1000的氛围，怎么样？考虑吗？ 来，我们看一下，就是罕见的绿巨人出版的漫画副本被拍出了49万美元的高价， 这也是一种大家显示出年龄感的一种事情。 这就是感觉嘛，这就是那个对于那个年龄的或者那个时代的一种怀念和纪念 情节。 钱已经无所谓了， 对 对不对？根据卫报的报道啊，1月4号，绿巨人的出版漫画在一家拍卖的网站上被拍出了49万美元的高价，有一个私人的收藏家买下了这幅漫画啊，不是这幅，是这本漫画，这创下了绿巨人出版漫画拍卖的最高纪录了。绿巨人的出版漫画有着60年的历史，这本漫画呢是1962年《不可思议的浩克》第一期的罕见的副本，它是写了、那个绿巨人的起源的故事。在漫画里边呢，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在一次意外当中，这个故事可能大家都知道了，就那一伽马炸弹啊，放射出的伽马射线，然后身体产生了变异，后来当他情绪非常激动的时候，砰，就变成了那个绿巨人，绿色怪物。在过去的40年中，浩克几乎和漫威中的每一个英雄还有反派都交战过。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浩克的皮肤主要是绿色的，但是在《不可思议的浩克》的第一期的漫画里边，浩克不是绿的，是灰色的啊。拍卖网站的负责人表示，《不可思议的浩克》第一期的副本非常罕见，所以价值还会继续上涨的。去年的9月，蜘蛛侠首次亮相的1962年的版本的《神奇幻想15》的副本，哇、哦，蜘蛛侠真的太厉害，360万美元的价格被卖出去了。哇、哦，厉害厉害厉害！ 就是你会觉得说看到这些价格以后，觉得啊、哦、厉害厉害厉害，我也想去看一下。 对， 但是我不会举牌，先是对自己有清醒的认知，对吧？这也是到了一定年纪才能够实现的一个程度。 但真的啊，我如果有500万有点少，1000万哎，1000万有点少，5000万吧， 你就想，反正 就想我有5000万，我绝对买。 啊， 是 dollar 啊。5000万刀， 哎呦， 他是按刀算的， 哎呦， 他是按刀算的。 好好好， 我绝对买。 期待这一天。 来吧，再看看大家的啊，这个2627也说了，当年的自行车，说80年代的自行车只能从后面跨过去，因为前面有横梁。 嗯， 那时候10岁，我学着骑自行车，被车子压倒过很多次，我自己就默默的爬起来，扶起自行车，我继续学。 那会儿好像好多男孩都会用爸爸那个大自行车学， 对， 就脚根本够不着地，是吧？ 他跨在中间那点儿，就骑得可费劲、 哦， 可考验技术了，每一个都跟杂技团出来似的、嗯，真的。现在的就孩子，哟，太幸福了，各种年龄段的车都有。那个时候真的没有那么小孩骑的车子。 是是是，萝卜白菜说了，我翻出来我的摩托罗拉 L2000W。 哦。 是个型号吧，应该 哦， 就差电池了，充满电我就可以用了 哦， 直接配合你们这期节目。还有一个有年龄感受，突然想起来， 什么？ 就是在用这个手机的时候，可能会给我们的短信平台 什么1066多少多少多少，我进台的时候咱们还用短信平台， 对对对对对， 什么移动联通发到哪儿，小灵通发到哪儿哪儿， 对 对吧， 对，就咱们的同事林鹤， 嗯， 现在背这背的滚瓜烂熟，现在还依然能背下来， 哇， 而且最关键上节目的时候偶尔还会秃噜出来， 就搂不住， 就是短信可以发送 可爱， 哎呀，这个9947说了，袁一啊，我穿牛仔裤羽绒服我可以去滑雪， 可以可以可以，您不怕那个摔了湿了就行，没事儿，可以，但是记得戴头盔啊，还保护自己， 哎， 嗯， 好吧啊，今天呢关于年龄感您会做的那些事儿啊，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吧。啊，很多朋友都会 结束啦， 结束了，结束了。 嚯， 哦，咱们是九点结束吧？ 是是是。 哎呦我的妈，吓我一跳！对，就是我觉得有很多的事儿啊，大家都觉得，哎呀，怎么老了呢？但是有些事儿你就会发现，哎，年龄越大呀，你对某些事儿的看法就会越通透，这是一件挺宝贵的事， 嗯，心里特有数，嗯， 特能装。 暖阳阳说了，这期呀，啊，话题。就是我觉得挺好的，大家就都愿意承认自己就是上岁数了， 嗯， 其实哪个年龄都好，做自己就好了呀， 嗯， 还有一位听友窗外有景啊，他说你们千万不要放过岁月，下一期呢就应该聊怎么做能够让自己永葆少女和少年感， 嗯，好吧，谢谢谢谢，也谢谢很多朋友这么快就习惯了我们，吱吱吱吱说了，哟，今儿的节目气氛真不错哈。还有西边老好说了，挺喜欢你们俩的主持风格的， 谢谢。 啊，FF 也说了，哎，喜欢喜欢，支持支持啊。稻草妞妞，我也觉得挺好的，支持支持啊。 谢谢谢谢谢谢。哦，对了，最后，提示一句，今天是高中的一个专业技能考试， 是的， 所以也祝收音机前各位考生或者考生的父母们，对吧？放松心态，发挥正常。超长，好不好？ 逢考必过， 逢考必过， 好吧， 嗯，考出好成绩。 最后这首歌呢，我们就送给大家伙吧。 嗯， 道别是一件难事儿。 难什么呀？下午还见呢。 啊，是我不是说我们跟大家告别， 嗯， 是和我们的过去，我们今天聊的所有的年龄感的东西告别。 嗯， 其实是一件挺难的事儿。 嗯， 但也不算难，因为它永远都刻在了我们的回忆里。 嗯， 对吧？今天就到这里了，拜拜各位，谢谢大家， 拜拜。 下午再见了，我是夏明， 我是袁一，稍后节目是娱乐72变。 上班要迟到了，怎么还在卫生间啊？我们出发吧。 等会儿啊，这就好。 好了，走吧。 就你这使用频率，咱新家的卫生间可得配上智能卫浴。 配上了呀，坐便器智能，淋浴区智能，浴室镜智能。 完了，这下装修预算铁定超了，说好80平新家10万多预算的。 并没有超好吗？这些都是全包员送的， 一下多这么多，价不变。 因为我打了400-606-8866，站上全包员的限量优惠了呀。 启用面积等详询店内，价格以签约时为准。 中国劲酒联合京东老爸三推出超值优惠套餐，原价461元，活动期间仅售356元，火锅配劲酒，解腻爽口好搭档。中国劲酒，给生活加把劲。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冬日相约内蒙古乌兰察布，漫步雪域草原，领略火山壮美，畅享冰雪，放飞自我。内蒙古乌兰察布。 哎，你说这全包员说给打折，不会少花钱了，质量也打折吧？ 那咱就啥折扣都不要，原价买呗。 不行，哎，你说站上全包员的优惠，就能不加一分钱把金丝檀木家具也包圆了，